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23号在网站上载了20多幅反映抗战女英雄金正书同志不朽业绩的影像美术作品。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哲研究所和俄罗斯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哲研究协会也在网站登载了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的影像美术作品。